周六是比赛日，周日可见各大荣耀门户论坛有关周六比赛的各种讨论，不过多以玩家性质居多。各大媒体的报道却也都只是客观描述过程、结果，或者直接转述一些采访中的言论。真正专业的评论，大抵都需要一天的时间来好好消化一下比赛。被圈内视为最权威的电竞之家， 就是在周一发行的电子竞技周报上才会开始详尽的报道和评论。周一，陈国自然是迫不及待地就买了一份电子竞技周报，一看之下却略有失望。电竞周报上对于星星的夸赞可就不是那么铺天盖地了。唐柔在擂台赛的出众表现依旧得到好评， 但是个人赛里包子的表现还有擂台赛里被罚出局的莫凡作为圈内权威的电竞之家可一点都没有忽略。不过之后让陈国感到振奋的是电竞之家对星星团队赛的表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尤其一波带走落花狼藉的配合被电竞之家指为教科书般经典。这个形容不得不让人想到被称为荣耀教科书的叶修。 果不其然，之前那些民间评论中得到的笔墨相对较少的叶修，在职业权威的评论报道中得到不输给唐柔的赞扬，甚至连同方睿转型的气功师也得到了不少好评。有关赛事的报道和花絮，多是H市记者站得尝鲜完成，但这些评论，电竞之家方面却也有不少特约的评论员。 能被这家权威媒体看中的，那自然不会是满嘴跑火车的主，评论相较之下都是非常准确到位的。而陈果个人最喜欢的电竞之家上的一个栏目是针对热点比赛中每位选手的打分简评，这个栏目也通常是特约一些人来评论，评论人不同，风格就不同，嬉笑怒骂，生冷不忌，人气颇高。 第二轮比赛从电视转播来看，预设的热点比赛本是雷霆和呼啸，不过平面媒体好就好在他们可以事后诸葛亮，于是他们初刊时热点关注的就是星星和百花了。陈国飞快翻到他喜欢的这一栏目，果然还是那个他所熟悉的模式。个人赛，叶修对曾信然，叶修5分，曾信然-4分。 是的，这个栏目有时就这么的不着四六，打分通常是0到10分，但这里赫然送给曾信然一个-4分，可见对曾信然的表现是多么的深恶痛绝。之后的简评更是写道：“百花新人曾信然的首场比赛，通过比赛他告诉了我们一件事，他来过。此外，他可能还告诉了叶修大神一件事：手有点生也没什么。” 有的对手你就是把手剁了也一样能赢。考虑到曾信然毕竟是个新人，我们宽容一些，就不要负5分了，给他-4吧。至于叶修大神，没有高手衬托的比赛也打不出什么英姿，5分吧。相当用力的讽刺挖苦，甚至有对叶修手有点生的挪余，陈国很不客气地笑出了声。 并扫了一眼这次打分简评的评论员，果然，左晨瑞，陈国并不陌生的一个荣耀评论员，以尖酸刻薄的风格著称，点评向来有着非常浓厚的主观色彩，与电竞之家的公正权威并不相符，而明确标注着特约评论。 并不代表本报观点的打分简评栏目大概就是左晨瑞在电子竞技周报唯一可能亮相的地方，结果点评起来各种造作夸张的左晨瑞反倒成了这个栏目里最受欢迎的一位特约评论，人气相当高。陈果呢，倒也颇喜欢看这位的点评，关键就是很多时候都很好笑。叶修、曾信然之后， 是包子和张伟的单人对决，包荣星10到0分，张伟5分。只看给包子这豪迈的打分，陈国就已经又笑出来了。谜一般的新人选手包荣星，没有人看得出他比赛的思路到底是什么， 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上半段满分的发挥打得张伟找不到北，后半段莫名其妙的疲软证明了我对他谜一般的判定。张伟五分，面对十分发挥被爆，面对零分发挥反爆。包容星是十到零分的发挥，而不是零到十分的发挥，这是他胜出的关键。黑呀，真黑呀。左晨瑞就是这样，黑起人来不遗余力，能被他挪鱼的选手那基本就要算是得到他的赞扬了。而对于百花这黑还算得轻的，熟悉左晨瑞的玩家读者都知道，他是一个蓝鱼粉，微草黑，黑起微草来那才叫深不见底。电子竞技周报要做微草比赛的打分简评时，是绝对不敢约他来做的。这两阵之后就是苏沐橙和邹远的第三场了。邹远想和苏沐橙正面对抗，结果走错了路，被全面压制。邹远想正面解决苏沐橙的压制，最后被轰成了渣。一句话，邹远小瞧了苏沐橙的实力，技术、经验、意识，苏沐橙都不在邹远之下，更有超过邹远一万倍的美貌。全面压制的胜出非常符合逻辑，苏沐橙表现十分，美貌一万分，邹远表现五分，美貌算了，不打分了，给个差评吧。再之后擂台赛，方瑞好评，简单的伎俩却能一再得手。不得不说，这位猥琐流的大师即便是转型职业，挖坑的能力还是那么强。不过看得出，因为转型后的生疏，目前挖坑的手段还不够丰富。首局下半段被逼和周光义正面对决，好在之前挖坑已够深，才没把自己陷进去。比赛如果就此结束，方瑞六分，但接下来和于峰对决中的那记气功爆破值一个十分，十加六除以二，八分。周光义基本被方瑞玩弄于股掌，如果方瑞没有转型还是盗贼，他或者会死得更难看，也或许会因为对盗贼方瑞的了解拿下比赛。我倾向于前者，所以周光义两分。于峰本可以很小的损伤拿下方瑞，不过那记气功爆破证明他在计算上还是输给了方瑞一筹，两分。第二阵地图正中英姿飒爽的站位可得五分，结果就凭着他秒杀了对手，五分。第三阵正面迎战新秀，结果被打爆，于峰犯了和邹远一样的错误，轻视了对手。不过比起邹远，作为一个全明星选手，于峰还是有资格轻视一个新秀的。感谢于峰的轻视，为我们奉献一场精彩的一挑二，值得两分。二加五加二等于九分，不对吧？哦，我忘了，于峰大大一共是打了三阵，还得除以三，三分。说起来，我要不说，有人注意到于峰大大打了三阵，其实也打了一个一挑二吗？莫凡没什么可说的，这大概是星星新人对百花新人曾姓然的回应。曾姓然说他来过，于是莫凡说他也来过，但我要给他两分，因为没有他，我们看不到精彩的一挑二。朱孝平作为号称可以一拖二一拖三的召唤师，被一个角色从正面打爆，我想我们总不能说是风客的不对。朱小平三分。唐柔打爆于峰十分，打爆朱小平十分，美貌一万分，好评不解释。表现最惊艳出彩的唐柔到了左晨瑞这反而只有短短几句了，证明这家伙擅长黑人，懒得夸赞绝不是虚言。最后的团队赛，左晨瑞继续他的主观点评，上来就被集火送走的于峰再度遭到重点黑。看来蓝鱼粉左晨瑞对于抛弃蓝鱼的于峰是有着很大意见的。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众人来到网吧准备开始新一周的训练时，就见陈果在那乐得直打颤。陈果把报纸推给众人，电子竞技周报大家也很熟悉，知道这上面可没那么多的笑话可看，最有可能的就是那个栏目。一看果然，再看作者，大家也特别了然。 这家伙又黑谁了？ 方瑞抢先拿起报纸细读。被黑的选手肯定不会乐到哪儿去，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看左晨瑞的东西总是觉得挺欢快。方瑞拿过报纸，看着左晨瑞的简评，很快也开始傻乐。 哟，今儿对我够客气的。 看到擂台赛的点评时，方瑞惊讶地叫道， 我看怎么说小唐。 说着就往下扫。鉴于这个家伙很少会夸人，有了出色表现的选手也会很好奇，这种情况下这家伙会如何评论自己。 能让左晨瑞好评不解释，小唐你也算是够出息了。 方瑞看过对唐柔的点评后说道。 是吗？ 唐柔现在也会看一些荣耀的评论报道之类，但他重在学习，是有计划性的搜罗自己需要的资料。左晨瑞这种非客观的夸张的评论从来不在唐柔的学习之列，对这人他一无所知。 其实他对女选手一直是比较客气的，你见过他使劲黑过哪位女选手吗？叶修说。 这个 方瑞想了想，还真没有。又一扫今天的对于苏慕成的评论，果然也没见他该有的风格。 这家伙还有这底线呢，我还真没注意到， 方瑞说道。 虽然夸张了点，但有时候他的评论是非常一针见血的，不然以他这样不负责任的乱喷，你真以为他是电竞之家约来负责搞笑的吗？ 叶修说。 说得对， 方瑞严肃地点了点头，一边拿着报纸念道， 和于峰对决中的那记气功爆破值一个10分，评论真的非常一针见血啊。